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辛晓琪的《忐忑》，孙晓一的《电子公路》，以及陈冠希的《你让我失眠》。 要另一种温柔，快拉住我的手，别的车开我，有人催我，空调的公路，快一点找我，没有耐心了，人快要疯了，给我翅膀吧，我想要追。 把你删除掉。

好孤独。 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

身已似风，纵向高飞放纵，共我再做做梦。还我知你暗地里每日也在发梦，共我飞越远方万里长空。还我知你会在半夜舞到月中，与一直彻底抱拥。 走到

留下一路寂寞，回来吧，你可知我的心。